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啊，陈老师。 嗱，我哋一开始节目咧，先同大家播咗一个声带啦，入边系听到咧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喺访问卢旺达啊，咁亦都系去到首都基加里嘅种族灭绝纪念馆咧发表嘅一个演说，入边提到咧就确认咗法国喺1994年咧卢旺达大屠杀入边嘅角色。 冇错，马克龙咧就即系展开外访啦，其中去好多非洲啊，同埋一啲北非嘅国家都有。非洲里面咧好多地方咧都系法国前殖民地嚟嘅。咁喺卢旺达呢个地方咧，就1994年嘅时候咧，发生过里边嘅一啲内部嘅冲突啦。咁亦都有屠杀嘅事件发生啦。1994年4月嘅时候咧，有胡图族同埋呢一个图西族嘅一啲嘅冲突里边咧，咁法国。咁當中嘅角色咧，其實法國都喺馬克龍即係上任做總統之後咧，佢都成立咗一個咧歷史嘅委員會啦，咁就去查翻咧，其實當時法國角色噶嚇。 係啊，因為見翻其實法國喺過去都未承認責任啦，咁馬克龍下令成立咗呢一個委員會去查之後咧，咁個報告都發現咧，由當年嘅法國總統麥特朗啊領導嘅法國當局咧，將盧旺達嘅胡圖族總統咧，哈比亞利馬納就定為係盟友，亦都係將烏干達支持嘅圖西族嘅武裝部隊啦定為敵人。咁報告又話，即係當時好遲先發起呢個軍事干預啊，咁亦都係為時已晚，冇辦法制止個種族嘅滅絕啦。 如果喺即係90年代啦，嗱你應該冇睇過㗎啦，即係嗰陣時間睇過新聞嗰啲咧，其實都經常喺新聞片段裏邊咧見到關於盧旺達嗰個衝突同埋屠殺事件嗰啲嘅報導啦。咁但係國際社會喺呢一件事上邊咧嗰個介入啦，或者係嗰個嘅斡旋咧，就即係唔算太多啦。咁亦都冇阻止到咧一啲好慘絕人寰嘅事咧發生得到啦。咁但係咧，其實過咗都半個世紀又多。其實盧旺達近呢即係20幾年嗰個變化好大啦。如果揾一揾關於佢哋近期嘅新聞咧，可能你會見到佢哋嘅年青人點樣喺一啲創科嘅領域嗰度去開發啦，為呢個國家經濟打拼啦。咁佢哋嘅首都咧，其實係非洲咧，呢個唔我講嘅，呢個係福布斯即係近期一個報道講咧，係非洲數一數二安全嘅城市啦，唔似好多發展中國家嘅或者地方裏邊嘅周圍污糟垃圾好多邋遢啊、垃圾啊咁成噶，係令你想唔到嘅，即係可能喺20幾年前咧佢哋嘅地方嘅變化。咁當然嗰一個內陸國家咁都係好靠呢個農業嘅經濟。咁大家可能如果飲咖啡嘅會飲得到呢個盧旺達嘅咖啡嘅嚇，佢哋出口好多嘅。 經濟發展上面可能就而家就已經好蓬勃啦。但係如果講到你話舊年有一啲紀念事件入面，其實有一分即係佢哋幸存者都分咗兩批人，有一啲覺得要 move on 啦，即係忘記個傷痛。但係有一啲咧，其實係即係未收到一啲國際上面嘅交代，對於事件承認責任嘅時候咧，佢哋個心咧其實係好難放低過去嘅事件。咁所以可能今次即係法國出嚟去承認翻，即係喺盧旺達呢個大屠殺入面嘅角色啦，亦都可以即係有助于即系当年经历咗呢啲恐怖日子嘅一啲幸存者啦，可以即系放低一件事啦，即系亦都系俾翻呢啲国家一啲原谅啦。 冇错，早一段日子咧，我另外一个节目即系我是曾难民一个重播嘅 CIBS 节目嗰度咧，嗰啲制作团队咧都同好多喺香港里边即系逗留嘅一啲庇护申请者咧寻求者咧系有联系啦。咁有啲都系嚟自卢旺达嘅人，佢哋讲翻咧，其实亦都有好多伤口咧，系当时历史造成嘅傷口咧，其實到而家都係未縫合嘅，咁亦都好多問題咧，好多人都未翻到去呢個自己嘅國家，咁有好多難民嘅問題，有好多手尾嘅，咁啊，所以有好多唔同方面咧去睇咧呢個地方啊。今日禮拜有好多唔同嘅新聞嘅喎。 係啊，呢、這個我都講到呢度啦，跟住同大家講下咧，今個星期嘅另一個國際嘅焦點，一個大新聞啊。 白俄羅斯逼降一架客機，拘捕機上嘅意見記者普羅塔謝維奇。 Могу заявить, что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со здоровьем, 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сердцем. 官方发布普罗塔谢维奇的影片，他说自己没有健康问题，并承认在明斯克组织大型示威。 Я продолжаю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о следствием и даю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е показания по факту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ассовых беспорядков в городе Минске. 他的俄籍女友都有拍片， также являюсь редактором телеграм-канала «Черный Кирилл», 承认是起底群组的编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 This is an attack on democracy, This is an attack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白俄所为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攻击，宣布会制裁涉事人士和企业。 This outrageous behavior needs a strong answer. 总统卢卡申科在事发三日后开腔回应。 Они преступили множество красных линий. 他说国内国外敌人超越红线，抛弃常识和道德，向白俄发动混合战争。 Перешли границы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Это уже н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事件就源于星期日的时候，而家26岁啊，即系之前系记者出身的反对派人士咧，普罗塔谢维奇啊，就喺同佢女朋友啦，坐一个雅典去到立陶宛首都嘅。即係嘅一個瑞安航空嘅班機，不過個飛機咧入到去白俄嘅領空之後咧，就明斯克當局咧就借口咧有人報警啊，飛機上面有爆炸品，而下令呢個軍機咧起飛攔截嘅。咁見到最新啦，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埋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啦都有討論到呢個事件。轉頭咧，我哋都會請我哋自由評嘅嘉賓同我哋傾下。不過呢個時間咧講咗咁多呢個事件嘅主角啊，譚永輝、普羅塔謝維奇，咁究竟佢嘅背景系点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先啦。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白俄罗斯意见青年普罗塔谢维奇。 普罗塔谢维奇16岁就开始同极权对抗嘅生活。佢名校出身，亦系一个高材生，赢过俄罗斯嘅科技比赛。2011年嘅暑假，佢同朋友坐喺公园长凳睇一个快闪拍手示威活动。即使没有叫任何被禁的口号，仍然被警方拘留。他在 YouTube 拍片形容那次经验令他首次看到国家的黑暗面。其后安全部门发信到他的高中，他之后被踢出校，没有其他学校肯收他，要在家自学半年。虽然教育部门后来给他重新入学，但是前提是要他妈妈辞去在军事学院任教的职务。他亦都不可以再在资优学校读书。他的妈妈形容16岁就被停学的事件，这份不公，这份耻辱，将普罗塔谢维奇带上抗争之路。普罗塔谢维奇曾经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读新闻学，但是被大学开除，转做自由身记者。在多次被捕和拘留之后，他离开白俄去到波兰，同朋友创办 Nesta， 发布影片批评总统卢卡申科的施政。日积月累，他更加相信在白俄做这些工作会更有影响力。2019年他回到明斯克，但是当地的政治气候因为卢卡申科参选而更加低气压，所以当他见到警方拘留另一个意见记者的时候，就决定再次离开白俄，前往华沙全心全意营运 Nesta。 Nesta 是一个利用通讯软件发文的频道，有超过100万订户，其后成为2020年示威的文宣管道。普罗塔谢维奇形容他们做的是社运新闻，因为传统媒体只要不是紧跟政府路线就会被禁。他离传统新闻工作越来越远，比起传统新闻，他对组织街头行动更有兴趣，亦都指已经没有其他人剩低了，反对派领导人已经入晒监狱。不过普罗塔谢维奇反对暴力，只是主张和平抗议。去年11月，白俄正式控告他，并将他列为恐怖分子。他在欧盟感觉安全，当时还开玩笑地说得到很多人的恭贺。他怎么都估不到自己乘坐的客机会被迫降。 听过白俄意见人士普罗塔谢维奇的故事，不如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我们自由评的嘉宾，来自深大国际关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的副教授陈家乐。早晨，陈家乐。 早晨，早晨。 怎样分析今次的事件呢？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揀了在这个时机来到去，就是用迫降客机这个手段来拉普罗塔谢维奇呢？ 我想时机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来的。咁第一呢就是大家都可能看回新闻都知道了、正正即是啱啱普京即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同白俄的卢卡申科呢在索契有个会面。咁似乎呢一个事件应该是时间上呢是较准呢一次的会面之前发生呢。咁令到即是卢卡申科呢可以去到普京的面前呢不是好似上次咁好似受训话啦，或者普京可能是俾眼色佢睇，反而调返转呢卢卡申科可以呢喺普京面前呢、這个大佬面前呢交份功课。呢份功课呢就是令到呢普京呢是要喺即是公开嘅场合呢要去撑返佢，要去即是赞赏佢，甚至乎要帮口呢是去抵抗呢是欧盟或者西方的一啲嘅批评同埋制裁。咁卢卡申科呢应该係咁讲呢，即係佢有好多嘅外号，其中一个就係佢欧洲嘅最后一个独裁者啦，我唔同意啦、大把独裁者啦，当然世界各地欧洲在内。咁同时之间呢佢都可以话係一个即係坏蛋掌门人之一，喺一个国际嘅即係政治格局當中，喺我哋亞洲呢邊咧，其實都有個類似嘅政權咧，就係、是、朝鮮啊嘛，係、嘛？久唔久啊射下導彈啦，久唔久啊做一啲即係間諜嘅一啲嘅工作任務，咁可以搶眼球啦，爭取國際輿論啦，令到係平時撐開佢哋腰嘅一啲更加大嘅獨裁嘅政權咧，要諗下，都幾有用啊，所以要繼續支持佢哋。咁所以時間上咧，係我相信有一個好大嘅吻合，再加上咧，我諗下個月即係六月咧，好快咧，11日啦，就。普京就会同呢一个嘅拜登咧有个高峰会啊嘛，喺瑞士啊嘛，咁又系俾张牌咧，普京咧可以攞嚟做一个筹码咧，系同普京去到周旋落去，咁所以时间上咧似乎系有一个相当强嘅默契喺度，咁啊当然即系原因，刚才大家嘅即系介绍嘅报道或者声带当中都讲咗好多，有一点咧值得我特别提点出嚟嘅咧就系、是今次个主角咧唔系净系卢卡申科啦，就系呢个嘅普罗塔谢维奇。是咪？普罗塔谢维奇，你哋讲咗佢26岁，卢卡申科喺白俄罗斯做咗几多年嘅总统咧？27年嘅总统，27年嘅总统对26岁嘅呢一个嘅声称吓被政权化嘅恐怖分子，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对呢个年轻人嚟讲，佢一出世咧就已经喺呢一个卢卡申科嘅政权底下。系嘛？咁多年，咁呢个政权好明显就系即系卢卡申科啦，本人咧就肯定系唔想离开啦，唔想放弃权力啦，唔想去接受民主啦。咁今次好明显咧就系揾呢一个咁年轻嘅朋友出嚟咧，我哋俗语所讲嘅祭旗咧，真系同年轻人咧系有仇嘅一个政权嚟嘅。 教授啊，我想即系讲问下一个问题啦。咁当然咧喺白俄罗斯总统嘅角度，佢对对住俄罗斯有一定嘅压力啦，因为尤其旧年呢、一个即系示威，佢哋即系好多个问题产生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同样都要面对呢个国际嘅压力噶嘛，尤其是即系好多西欧国家咧，都喺嗰个国际航班嗰度咧，嗰度系即系已经系即系宣布咗一啲嘅措施啦。咁呢个国际压力咧，白俄嚟讲嗰个影响又有几大咧？ 表面上咧，呢一个嘅如果净系讲空域啊，或者系航空方面嘅制裁咧，一方面可以系一个即系好快嘅反应去抵制白俄罗斯呢啲嘅行径，因为事实上有不少嘅即系白俄罗斯嘅政见不同嘅人士反对嘅声音咧，系喺欧盟嘅不同嘅地方，特别系波罗的海几个国家咧系留低咗嘅。咁即系呢啲嘅意见嘅声音，其实系好关键啊，去到呼应翻喺国内白俄国内嘅一啲反对嘅力量。民間的力量都有一個很強烈的、連結和聯繫在這裡，所以這個制裁可以說是迫不得已都一定要做的，因為都要保障、歐盟或者是歐盟的國民，乃至到那些是留在歐盟的白俄的異見分子的安全的考慮。但如果你說實實在在有沒有很多叫做經濟的壓力呢，其實歐盟已經很長時間地是制裁這個白俄羅斯的主要的官員啦，凍結他們的資產等等，或者限制一些投資的、活動等等，這方面要看歐盟接下來會再加碼就住一啲比較關鍵嘅經濟或者企業嘅活動方面咧進行制裁，但係淨係講唔飛過白俄羅斯，有一個數據就係其實每日咧，如果正常嚟講咧，白俄可以收取嘅費用咧，可能講緊幾萬或者7-8萬嘅歐元左右。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細數目，坦白講，咁細數目到咧，可能普京單隻眼都可以幫你買一張單佢。咁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重要嘅金錢上、經濟上嘅制裁，反而係製造一個輿論。 論俾翻壓力呢個即係白俄羅斯同埋普京，因為而家即係你知道聯合國下邊嘅一個即係國際嘅即係航空嘅組織咧，就會做一個所謂實證嘅調查啊嘛。咁由白俄羅斯總統出咗講話有哈馬斯嘅恐怖襲擊，有炸彈襲擊，去到而家好明顯根本就唔係嗰件事啦。咁呢個將個事實還原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步驟嚟嘅。 嗯，咁頭先講到話空域嘅即係禁止啲航空飛過嘅時候，嗰啲費用可能係比較細數目啦。但係見到歐盟都有即係最近都有提到話，其實之前有一項涉及30亿欧元嘅一啲計劃草案，咁而家就講到話嗱，目標本身就係為白俄未來嘅民主過渡提供資金啦，亦都表明話盧卡申科都唔太可能係受惠嘅對象啦。咁、其實呢一啲嘅投資嘅計劃，又對於白俄會唔會都有個考慮喺度呢？ 白俄羅斯當然會視歐盟呢啲嘅舉動咧係即係有敵意啦，係咪講明就係要去改變嗰個嘅即係政治嘅制度同埋秩序？咁亦都唔係今日或者最初即係呢件事引起發生嘅。就算今次嘅事件嘅主角嚇普羅達謝維奇，佢本身都已經喺一個幾長嘅時間喺波蘭裏邊咧係讀書係咪啊活躍等等。咁所以即係歐盟嘅國家嘅資金咧唔多唔少咧，其實都要透過呢啲嘅喺白俄境外嘅組織或者個別嘅領袖咧，係繼續支援或者聲援咧，係即係白俄國內嘅一啲嘅即係公民社會或者啲獨立一啲嘅即係民間嘅活動啊，嚟到去抵抗制衡咧，即係盧卡申科。咁所以即係嗰個金錢嗰個數。那個數目咧係重要嘅，即係但係要睇嘅咧，當然我哋都知道咧，好多時歐盟對外嘅關係方面咧，就好視乎咧呢27个嘅成員國是否係團結一致啦。咁如果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即係講咗啦，但係因為唔團結，所以實質嘅執行上邊咧係出現咗一啲嘅即係落差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雷聲大就雨點少，即係還原翻嗰個基本步。咁對於盧卡申科嚟講咧，我相信佢今時今日所做嘅咧，作為即係普京嘅即係馬前卒嚟講咧，佢已經達到即係世界上搶眼球嘅目的啦，係咪？即係包括我哋而家都要討論下佢啦，係咪？本來都唔需要，而家都開始討論下佢。他做啲咩坏事可以再做呢？我相信这个信息就是他已经觉得稳定了第一俄罗斯即是普京对他的支持，第二他自己本身最围内的核心，他政权的核心也都稳定了了。所以现在开始呢就是做一些小动作呢，去到挑衅呢即是欧盟，他主要的对象是欧盟，是去挑衅欧盟，和借这个的反应呢，今次欧盟反映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呢，是令到普京呢再进一步呢是巩固返即是卢卡申科本身的地位。因为你知道上年的大选呢，因为冇弊啊，種種嘅一啲嘅醜聞咧，係基本上係令到咧全世界都好針對咧係盧卡申科嗰個政權嘅。 嗯，教授，喺即係外界咧對於今次迫降事件嘅批評裏邊咧，其中有一點就即係多人講緊嗰個航空安全嗰樣嘢啦嘛。咁但係咧就剛剛俄羅斯同埋白俄羅斯嗰個總統會面嗰度咧，普京裏邊咧就講翻啊。嗰陣時，2013年咧，斯諾登呢一位美國安全機構嘅前僱員咧，俾美國通緝緊嘅時候咧，玻利維亞總統有架專機咧經過歐洲嘅時間，都俾相關有啲嘅方面咧就要佢迫降喺維也納嗰度加油。咁嗰陣時咧，阿普京就話：即係嗰陣時又唔見你哋即係即係咁多嘢講啊！嗰陣時好沉默啊，係咪雙重標準啊？你哋你覺得佢阿普京呢一個嘅説法係即係有冇力咧？可唔可以類比咧？平時 嗱，我就唔好知佢邏輯係點嘅。即係如果佢覺得當時即係西方國家係做錯咧，咁佢冇理由撐呢個白俄羅斯啦，係咪？咁如果覺得當時西方國家都係做得好啱嘅，咁佢冇理由批評西方國家咯，係嘛？因為要保住即係自己嘅即係手足兄弟係嘛？即係盧卡申科嗱，當然咧國際政治咧，老實講咧就唔係好講邏輯嘅，就係大家都知道咧係即係當大家都好似冇咩可以做得到嘅時候咧，就唯有靠啲出口術啦。即係如果普京係咁有實力，係可以即係處理到擺平到件事嘅，佢可能都唔需要用呢啲嘅方法。不過咧你問翻我個人獨立嘅意見，當然即係。当年咧，其实欧洲都系做得相当差嘅，那个做法本身系首先完全冇预警啦，第二就好明显，个别嘅欧洲国家咧系冇同欧盟有一个嘅妥善嘅一个沟通同埋一个嘅即系连结啦，咁系应该系回应紧可能美方嘅单方面嘅压力咧，去逼降嗰架机咧，系谂下揾下有冇斯诺登嘅踪影啊嘛，系咪啊？咁亦都如果睇翻即系历史嘅话咧，实实在在咧呢啲国家都尽快即系向 呢一個玻利維亞總統係道歉咗嘅，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大家都亦都佢哋承諾咗唔會再做啲咁蠢嘅事啦，咁傻嘅事咧，因為事實上都好冇面噶嘛，係咪？成件事出咗嚟嗰個結果亦都係咁，即使拉到斯諾登或者幫到美國即係執拿到呢個斯諾登又點咧？即係喺國際上呢啲嘅國家所謂自由民主嘅國家，俾人覺得哦，原來你呢啲都係啲嘅傀儡啦，甚至乎可能對於喺自由世界當中斯諾登被視為一個即係捍衛自由嘅一個象徵人物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自打嘴巴嘅做法嚟咯。 最好端唔夠一分鐘時間都想問埋陳家洛啦。其實而家大家都有啲媒體會將白俄同埋俄羅斯嘅關係同烏克蘭同俄羅斯嘅關係類比，你又點睇咧？ 那個關係完全不同的，即烏克蘭和俄羅斯呢是還有很多的張力，是不是？即俄羅斯即吞併了克里米亞，亦都很多地方呢繼續支援一些武裝的力量呢跟烏克蘭是抗衡緊的。咁所以兩者是一個即很緊張的關係。白俄和俄羅斯呢有很微妙的，即俄羅斯本身並不想亦都不覺得需要呢吞併一個咁即忠心效忠的即白俄羅斯。但同時間又不想呢將它吞併了孭住一個咁大的包袱。咁所以中間那個關係是幾即係同步率會高啲，但同時間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都唔想咧係咁容易咧，因為盧卡申科惹禍上身。 唔該曬陳家樂。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本港共订购750万剂伏必泰疫苗，大约200万剂已经到港，并且已经接种100多万针，目前余下大约90万剂。他话已经同药厂商讨调整运送疫苗数量来港的时间。而當局亦都會再視乎本港的接種情況，同藥廠討論餘下幾百萬劑疫苗的安排，包括是否捐給世衛等。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聶德權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如果本港接種疫苗的反應不理想，會影響採購下一代疫苗的議價能力。广州当局即日起将荔湾区四个中风险地区和属于低风险地区的海龙街列作防控重点区域，除了每户每日有一人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其他人不得外出。广州市卫健委主任黄光烈表示，和去年疫情相比，这一次本地疫情的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力很强，因此对防控工作提出极高要求，必须在和病毒的赛跑之中跑得再前和再快一点，才能够及时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切断感染链，否则短时间之内可能出现更多本地感染者。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官员说，重点区域涉及7个地铁站，将会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区内83条巴士路线停驶，亦都禁止的士和网约车营运等。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在600宗以下，其中505宗是社区感染，同日新增5宗死亡病例，累计139,000多人染疫，1,951名患者不治。南韩目前有523万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占全国人口大约10%。当局计划6月底之前将接种人数提高至1,300万。再在9月底之前提高至3,600万，以便11月实现群体免疫。韩联社报道，当局亦都计划从7月起容许已经接种首剂疫苗的民众在室外地方不戴口罩。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够通过相关议案，以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今年初国会大楼遭冲击事件。 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议案，组建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今年1月6号针对国会大楼的抗议和冲突。民主党人表示，成立委员会是为了防止日后再次发生同类冲击民主机制的行为。议案送交参议院之后，以54票对35票被否决。支持议案的民主党未能够从共和党参议员手中取得通过议案所需的10张倒过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炎热，间中亦都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中间。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泽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咁另外中环半山一带包括系鸭巴甸街、坚岛、纪莲那利同埋亚宾诺道一带咧，亦都系挤塞噶。咁另外跑马地黄泥涌道、山川道同埋成和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上去东山台。在新界区方面，现时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宝宁路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奥落斜西贡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仲远。在心理学里面的心理演化理论呢，定义快乐呢就是获得自己觉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想快乐，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可以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啊，翻到嚟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啊，我哋将个时间咧翻去几日之前啊，因为几日之前5月26号咧，都可以话系气候运动嘅一个几重要嘅一日。 系啊，陈老师，咁啊，气候运动咁就对抗咧一啲嘅高碳能源嘅企业咧，喺呢一个日子咧有两单大嘅新闻啊，一单咧就喺荷兰一个海牙地区法院咧班宁。荷蘭皇家顯學呢一間石油公司啦，咁佢有即係有一啲嘅英國背景嘅，咁但係就英國荷蘭背景嘅，咁但係就荷蘭嘅法院咧就班寧呢間公司必須要喺2030年或者之前咧達至減排45%，哇差唔多一半啊！咁咧就呢一個減排嘅基準咧係以佢哋公司2019年嘅水平嚟計嘅。呢、這、一個減排目標咧，唔單止咧係計佢公司自己營運咧裏邊產生嘅碳排放、二氧化碳嘅排放，仲要包括埋佢嘅產品所產生嘅呢一個碳排放， 即係可能架車入嗰啲油嘅二氧化碳嘅排放。 根據個判決啦，根據個判決。 係啦，咁其實呢單案件咧就可以話係即係環保人士首次成功令到法院下令，可以令到一啲能源嘅企業去改佢哋嘅減排政策啦。咁亦都係為一啲類似嘅訴訟咧有個先例嘅。而呢單案件講翻咧就係三年前啊，由七個環團，包括有荷蘭地球之友啦、綠色和平等等啦，同埋有萬幾個荷蘭人咧係作為元素嘅。 大家都知道巴黎協定啦，咁呢个就喺联合国嘅框架里面咧定咗落嚟，就係政府之间咁就定咗一啲嘅目标之后咧，就喺翻自己嘅国家或者地区嗰度做立法嘅工作。咁呢度規限呢一个即係权力机关啦，因为政府啦。咁但係今次呢个判决咧就係针对即係公司都有一个咁样嘅责任啊。咁显赫公司咧对于个判决咧表示会上诉嘅，同埋佢表示失望嘅。咁佢发言人就话咧，其实佢集团咧系投资紧以十亿计嘅好巨额嘅金钱咧，喺边啲地方咧？喺啲汽车充电嘅设施啦，因为电能汽车咁多啲，咁就可以减少依赖呢一个烧石油嘅即系呢个汽车啦。咁所以佢哋即系花好多钱咧去搞呢一个汽车充电设施啦、氢气啦，同埋一啲其他嘅再生能源或者化学能源嘅。咁呢啲嘅项目咧，佢嘅需求咧都要时间去增长噶。咁但系佢哋做紧，咁但系咧就好明显咧，今次呢个判决里边咧就觉得佢哋嘅步伐未够啊，或者要求佢哋再做多啲嘅。 咁見到其實顯學對呢個判決都話失望啦，同埋會上訴啦。咁而舊年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有個目標係2050年或者之前係達至一個即係零嘅碳排放。咁究竟之後其實個判決落咗之後，佢個改動會係點樣咧？呢、這個大家要繼續觀望啦。 5月26日咧，就對於即係尤其是荷蘭嗰方面，因為佢好多環保團體同埋咧一啲荷蘭嘅公民咧，即係發起嘅嗰個嘅案件，咁就一次嘅勝仗啦。咁另外咧，嗱顯學就應該係全球第二大。即係石油公司嚟嘅，如果計即係私人企業，唔係計國家嗰啲石油公司嚇，咁咧最大咧就係埃克森美孚，咁咧就佢哋呢一間公司咧，亦都係俾一啲咧捍衛氣候者咧，可以叫做咧係進擊嘅成功嗰個董事局。咁有一個叫做 Engine Number One 嘅避險基金嚟嘅，咁咧佢哋其實之前已經講咗噶啦，我係唔滿意咧呢一間即係 Exxon Mobil 啊呢間公司咧，佢喺嗰個經營方面一啲嘅政策。就揚言咧，我要即係進擊呢一個攞呢一個董事局嘅職位。今個禮拜咧，就呢間公司開呢個股東會嗰陣時，佢哋居然真係咧即係能夠攞到咧最少兩席嘅，因為而家仲有啲點票啊等等嗰啲嘅程序咧，有機會再加多一席，都係嚟自呢一個嘅避險基金，咁就有一個標誌性嘅意義。 可能都係個制度入邊啦，去作出改變啦。咁所以都難怪有啲人大家話5月26日咧，可能係對於嗰啲高碳能源企業嘅一個黑色星期三咁樣話。 冇錯啊，咁好啦，講講其他嘅地方嘅跟進嘅新聞啦，仲有呢一個東京。奥运咁就越嚟越即系喺呢个倒数阶段嚟越近啦。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咧，其中一个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民间对于仲系咪要办咧，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啊，有都话觉得如果你不如禁停嘅呼声噶嘛，包括咧即系东京奥运会嘅官方合作伙伴之一朝日新闻咧，今个礼拜咧发表咗社论噃。 冇错，咁个社论就。要求埋咧，日本嘅首相菅義偉取消冬奧添啊！社論就星期三嘅時候就發表啦，那個文章就強調日本嘅疫情咧就未得到控制，而日本政府咧係毫無理由要舉辦今次嘅奧運。那個社論就希望咧日本首相可以冷靜同埋客觀咁即係審視翻個局勢啦，取消繼續喺今年去辦呢個奧運會啦。咁而睇翻日本當地最新嗰個疫情嘅情況，那個防疫措施係點咧？尋日咧日本政府亦都係宣布。会将东京和大阪等等九个都道府县的新冠紧急事态宣言的期限又延长去到三个星期去到下个月的20日。 我们说两个地方荷兰另外就是开心美孚还有日本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民间的力量即是跟这个政府之间或者大企业之间一些角力来的看看各地一些不同的情况会有什么发展。 瑞文，你执埋咁多石头搞咩啊？ 呢啲随时都系宝嚟嘅世界，我分分钟喺度揾到千万年前嘅历史噶。 其实呢啲石咧系隔篱屋装修嘅建筑废料嚟嘅咋。 吓！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浸大嘅招罕前博士带我哋认识沉积岩记载嘅香港历史， 而我就请嚟中大嘅谭志勇教授分析热带气旋同气候暖化嘅关系。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都唔知第日对冰又会变成点。 喺呢个熙来攘往、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嘅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嘅故事。 卡董、阿子，点解你哋喺度噶？ 喂，阿莲，我哋等咗你好耐啦， 等咗你足足十几廿年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三，我的快乐时代，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老豆，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搞咩啫？都唔知喺度。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啊，同大家跟进翻咧以巴冲突嘅时候啦，咁一啲最新嘅进展啦，见到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咧喺啱啱嘅星期四，亦都系通过议案决定咧系对以巴冲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以色列咧系咪犯咗战争罪行以及违反国际法。今次嘅议案咧喺理事嗰度系24票对9票通过噶。 两个星期之前咧，我哋喺节目嗰度咧同张翠容。咁就即係資深嘅記者啦，亦都係有採訪過巴勒斯坦地區等等啦嘅經驗啦。咁同佢傾偈嘅時候咧，當時嗰個狀況咧就係佢都講過嘅説話啦。有冇轉機啊？我哋喺度問佢，佢話都好視乎美國嘅取態。喺當一刻咧，其實美國講嘅即係對外講嘅説話咧。都被覺得咧相當偏袒咧，係以色列嗰一方嘅啫。不過兩個禮拜以嚟咧，佢哋嘅言辭咧，或者某一啲嘅行動咧，其實都有一啲嘅變化嘅。咁啊，聽一聽布林肯啊，美國國務卿嘅説話。 Securing the ceasefire was important,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 devastating toll violence took on families on both sides. But we see the ceasefire not as an end.But as a beginning, something to build on. 剛剛聽過啊，就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出訪中東嘅時候啦，咁就住加沙地區衝突嘅問題咧，就即係以巴之間咧進行斡旋啊。呢一個咧訪問行程就為期四日啦，期間都會保證咧向巴勒斯坦提供幾千萬美元嘅援助啦，咁啊幫巴勒斯坦地區重建啦，亦都會為巴勒斯坦人咧重新開放耶路撒冷領事館。不過頭先我哋講到咧一個即係聯合國而家話去查一下以色列係咪？犯下呢个战争罪行，其实同时见到美国个取态咧，亦都系对于理事会嘅决议，即系决议系决定话要去成立个委员会去调查以色列系咪有犯战争罪行啦，就都深表遗憾噶，话觉得即系呢个决定咧系转移视线啊，同埋即系啊对于人道主义啊外交冇任何帮助啦，又话其实系威胁到呢近几个星期咧国际攞到嘅一啲进展嘅。 咁啊，你會睇到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美國講嘅説話咧係即係側重一啲唔同嘅面啦。咁但係至少咧，即係起碼布林肯去到咧都會講下，我都會保證向巴勒斯坦咧提供一啲嘅援助啦，亦都係講到咧即係支持翻呢個兩國方案啊。咁呢個咧喺巴勒斯坦方面嚟講，聽到咧都叫做係容易入耳好多嘅説話嚟㗎啦。 不過與此同時，呢度就係美國喺外交方面嘅一啲動作啦。咁喺內部方面咧，就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係關注緊嚟緊咧，拜登咧都命令咗情報部門啊，加快去調查病毒嘅源頭啦，包括去查實驗室洩漏嘅可能性，就要求各個小組咧需要喺90日內向佢匯報。 呢一方面咧就話咧，即係拜登嗰方面咧就話咧，美國係會敦促中國咧係協助全面透明、以證據為基礎嘅一個國際調查，同埋提供一切相關數據同埋證據嘅。咁拜登咧回应记者提问咧，就话冇意外会公开调查，即系如无意外咧就会公开调查报告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大家会觉得对中国嗰、那个压力好似又有一啲喺度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即系譬如话贸易嗰方面咧，中美亦都有一啲嘅会谈喺呢个礼拜有一啲嘅进行噶。 是啊，咁會談嗰度其實都見到即係中國都希望就住關税嘅問題啦，向美國建議去取消對中國產品嘅徵收關税啦。咁兩方都話咧個會談係作咗啲坦誠嘅交流嘅。咁呢度大家就留意之後嘅後續嘅之後會唔會有更加多嘅會談嘅會面啦。不過見到即係美國而家對中國嘅政策咧，另一方面可以留意一下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啊，堪貝爾都話咧，美國同中國互相接觸。 足的時代已經結束。咁佢其實喺一個講話嘅場合，佢講到咧話，基於北京戰狼外交嘅崛起啦，可以見到北京係倚重粗野嘅實力同埋硬實力，就話中國已經下定決心咧，要喺國際事務上面扮演一個更為強勢嘅角色。所以咧，美國而家嘅對華政策咧，就將會以競爭咧作為一個政策嘅核心。 冇錯啦，咁啊，可能係比較立體咁樣去睇咧，可能中美關係嚇喺某一啲嘅範圍咧，係互相會有一啲嘅矛盾比較大。係 啦，不過當然講到你話即係調查呢個病毒源頭，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當然亦都係回應，即係呢一個嘅事件係一個政治操弄啦。咁又話一提到疫情咧，就會對中國進行抹黑攻擊咁話嘅。 係啊，一啲方面咧就互相都係矛盾比較大，咁啊另一方面因為貿易方面咧都有得傾啊，咁啊起碼同上一任嘅。即係美國總統嗰個政府咧，即係比較上美期啦嚇，就即係比較上單方面單線路咧，就有啲唔同噶啦。另外仲有其他嘅地方嘅新聞都要跟進啊。 係啊，呢啲都係我哋之前節目入邊同大家關注到啦，但係都想藉呢個時間同大家講下緬甸嘅情況，因為最新見到咧，緬甸有十幾萬個教師咧被停職嘅。之前教育界咧發起咗公民抗命嘅運動啦，結果咧已經有超過十二萬嘅教師係被軍政府停職，亦都與此同時咧有多個記者被捕。有組織亦都統計咧政變之後咧最少有88個記者被捕啦，包括最新咧見到網媒啦 Frontier Myanmar 嘅。執行編輯美國籍記者芬斯特咧，亦都喺仰光國際機場被扣留。據報咧，佢就被送咗去仰光永盛監獄咧，就。據指呢個監獄都係一啲環境比較惡劣嘅監獄啦，亦都係未知道佢被扣留嘅原因。 另外咧，昂山素姬即係文人政府嘅領袖啦，之前咁就佢係俾軍政府咧扣留咗一段嘅時間啦。喺今個星期一咧，昂山咧係有即係露面嘅，咁啊出席呢一個法庭嘅聆訊啦。咁佢被控多項嘅刑事罪。有報道咧就話咧，緬甸警方咧係唔容許昂山素姬有一個足夠嘅時間咧係見律師嘅。 係啊，頭先講到教師被停職嘅問題咧，其實緬甸咧就係六月開學嘅，咁而家嗱全國有43萬個教師左右啦，咁換言之，如果睇翻個停職嘅教師數目咧，差唔多接近三成嘅老師都被停職嘅，咁而之前亦都因為疫情停課一段時間啦，再加埋政變之後咧，有啲家長啊、學生啊、教師都話會罷課，唔想接受軍政府提供嘅教育啊，令到開學咧係變得唔明朗。 國際社會咧就方面係點樣咧？聯合國秘書長緬甸特使咧就表示咧，呼籲各國咧係支持緬甸嘅人民啦，以及同緬甸嘅民間嘅平衡政府對話。咁就話咧，佢哋好需要支援啦。咁呢個緬甸平衡政府叫全國聯合政府，就係由11月大選勝出嘅政客咧所組成嘅。 不過要去對話咧，其實特使都同意，即係民間嘅政府。都有困難嘅，因為根據緬甸嘅憲法啦，部長嘅任命咧係需要得到總統嘅確認啊，需要承認民間政府都係有困難，因為總統溫敏咧而家係被拘押啊嘛。咁而聯合國大會亦都係預料咧，將會就住禁止運送武器咧俾緬甸作一啲表決嘅。 亦都見到有一啲即係資料啦，就講到一啲嘅東南亞國家咧係反對。對緬甸有呢個武器禁運嘅，咁有報道講咧，有九個東南亞國家咧係寫信草擬禁運議案嘅國家咧，但係就冇一啲理據喺度。咁當然大家會知道緬甸係一個東盟嘅國家啦。咁東盟裏邊唔同嘅成員即係會喺呢、這個即係緬甸嘅衝突裏邊咧，緬甸嘅危機裏邊扮演幾大嘅角色咧。咁東盟各國咧一直都係希望用一個外交斡旋嘅手法咧，希望緩和呢一個緬甸嘅危機嘅。 好啦，谭永辉呢半个钟时间咧，我哋去咗好多地方啊，又讲咗荷兰，又讲咗日本，又去咗中东当地， 仲未够系嘛？ 仲未够，我哋而家咧去埋韩国添，咁啊揾我哋喺韩国嘅朋友咧蔡德伟，讲下而家咧当地有一个糖税嘅情况。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为了避免国民过分摄取糖分，预防糖尿病和痴肥等等的健康问题，最近就南韩有国会议员提议加开征收糖税，以每100毫升含有11克糖类的可乐为例，每罐250毫升和每樽1公升的可乐分别就是需要缴交 27.5 韩元和110韩元的糖税，大约分别是港币2毫子和7毫子的。南韩保健福利部统计，在2018年全国成年人肥胖率近35%，即是每3名成年人入面就有一个是过重了。根据食物医药品安全署透露，虽然南韩国民每日摄取加工食品的平均糖类含量是占每日总热量的 7.4%， 低于世卫建议摄取糖量 10% 的水平，但是幼儿和青少年的糖类摄取量就比较严重了。3岁到5岁的幼儿、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日平均糖类摄取量分别是 10.1% 和 10.3%， 都超过了世卫的建议标准。特别是20岁至39岁的年轻糖尿病患者亦都是增加紧的，因此认为就有必要由细开始教育正确的饮食习惯。在2018年国民健康保险费白皮书指出，因为肥胖而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是高达11兆4600亿韩元，即是大约是800亿港元的。虽然是为了国民的健康着想，不过社会上都是有反对的声音的。有消费者就批评，如果是为了健康而征收糖税的话，咁盐同碳水化合物都应该是征收税金的。亦都有人对这项措施的成效提出质疑。因为以当初南韩政府是征收烟税为例子，虽然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因为价格上升销售量就有所下降，但后来市民适应了这个价格之后，情况是一样打回原形的。除了一般的消费者反对这项措施之外，最大反应的当然就是饮食业和一些加工食品的制造商。业界就认为，最近消费者对健康和减肥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制造商已经是推出一些添加代糖甜味剂的无糖饮品，这项措施反而完全无视了最近的市场趋势。不过暂时这项建议都未获得通过，只是在国会上有初步的讨论，就需要再和保健福利部等等的政府部门商议，才会有进一步的结果。 唔該曬，喺南韓嘅朋友蔡德維啊，講到南韓而家糖税嘅問題喎。 係啊，長之喂，其實香港好多大小食店咧用嘅糖都係韓國出口過嚟嘅，咁啊韓國出好多糖嘅，咁啊 有啲一支支嗰啲我就見過， 一大大包啊食店用嗰啲啊，即係你自己屋企用又可以買啦，唔會買咁大包啦嚇，當然，但係嗰啲上即係十公斤以上嗰啲咧，大大包嗰啲食店啊，相當多嚟自韓國啦。咁另外其實好多唔同地方咧，即係都有。即係用糖税呢樣嘢去對付，即係社會上面如黐肥等等嗰啲問題，例如英國，我記得即係早幾年都係試行過。咁如果冇記錯咧，睇過一啲嘅報道講咧，即係行咗一年之後咧，事實上嗰啲都係大糖嘅飲品啊等等嗰啲嘅銷量咧係下降咗。咁有冇令到嗰個供應系統，即係嗰個黐肥問題帶嚟嗰個供應系統嘅負荷係直接減低咗咧？咁都係多啲嘅研究啦。 系啦，节目时间嚟到尾声啦，都亦都送俾大家一只歌啊！ 系啊，我哋啊头先讲糖啊，咁但系咧就揾翻只韩国歌嚟听下啦。咁呢只咧就嚟自我的大叔啊呢只电视剧嘅歌曲。咁不过呢套剧咧就唔系几甜噶，系好苦下嘅。咁咧就讲一个即系年轻人咁即系自己嘅自身嘅经历就好苦啦，好多好多不幸啦，咁但係去到个职场上面呢遇到一位上司，咁就俾佢好多帮助，好多支持，即係改变咗佢嘅人生，咁係一个即係乐观嘅劇。 劇呢女主角呢就是 IU 啦歌手嚟嘅。咁不过呢个歌呢就係、是、主唱呢就资讯。咁呢佢其实佢係嚟自一个乐团啦 ,Loveholic。咁呢个乐团解散咗嘅。不过个曲风呢嗰陣时好多朋友形容佢就鸭欧亭系咁啊， 欧亭系 鸭欧亭系韩国一个名店区啦，即系有历史嘅，即系以前有啲有咁即系咪有个亭啦？咁我都系揾下啦，我真系未听过，本来咁好似就系代表啲时尚啦，比较高雅一啲咁嘅音乐风格。咁Loveholic 就系一个摇滚乐团啦。咁讲翻个歌，即系呢个歌本身嘅内容咧，佢系讲即系。即係人有啲人即係自己有多嘅悲慘嘅經歷，但係呢啲擔子你一定要即係冇人幫到你，你自己要放低啦。呢啲哀愁嘅樹咧，即係你自己斬低咗佢，跟住咧新嘅樹再長翻出嚟咧，你就可以喺呢一個森林裏邊咧就享受一下呢一個微風啊，呢、這、一個環境，真係靠自己走出呢一個嘅哀愁。咁所以咧歌名就叫森林啊。 好有诗意啊，或者都系先苦后甜啦。 系啊，俾大家啲鼓励啊。好，周末平安，拜拜。 拜拜。